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150万首付置业二手房啊，您大概能在哪儿买到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齐小白，你好。 大家好，我是嘉业房谈的齐小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安居好声音”上来留言，把您的电话、姓名以及要装修房子的大概位置和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啊就可以了。那今儿我们来说说150万的首付哈，这个大概在哪儿可以买房？ 是，而且今天这节目首付150万，不是让您买什么老房子、什么地段什么不好，而且或者是这种就是反正就是房子有各种硬伤的这种区域吧。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能买到这种首先大房子，而且房龄比较新。而且相对来说这个生活配套还算不错的这么一个片区。 嗯，好的。那关于这个150万能买到的这个房子哈、大概咱们都在哪些区域啊？ 150万咱先整体去说吧。如果要包含的这种产品比较多的话，像这个通州的马驹桥，然后像这个市区的话您只能买开间了，像如果五环外的一些区域，像房山啊，像昌平啊，包括西边的这个门头沟，您能买到的可能相对来说也只是一个房龄比较老一些小两居，就是往上限去撑死了，可能面积就是这种小两居了。 那这样我们从一些大家的这个愿望上来说一说哈，因为可能有从150万置业首付置业的话，大家可能比如说我要买大，我上哪儿买，对吧？我要买新，我要上哪儿买？或者我要买这块选择多，那我上哪儿买？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如果要是您就是图大的话，比如说两居的话，至少要个80-90平的这种户型，或者三居的话，就得130-140开外的这种三居到四居的话。有且只有一个地儿，那这个地儿就是通州的马驹桥。 马驹桥， 对，马驹桥的话，大概300万左右的预算，150万起步的一个首付的话，能买一个80-90平的两居。 那房子新一点的呢？大概新的话，可能怎么也得小2010年、2009年左右吧。 2009年左右的话，其实咱们上期节目也说过，就是您得出五环，就是五六环这个环线内去买这种经适房或保障房了，买不到商品房。 那如果想选择房源比较多一点的呢？ 房源比较多的话，一个是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话，您可能买到的这个房龄需要有牺牲，就是面积要有牺牲，这个话选择区域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刚才还想说的话，如果想买商品房的话，也是有且只有马驹桥。 对，好像我看咱们符合这个情况的有两个都是马驹桥哈。那如果想买一些有生活气息的这种小区比较聚集的一些地方，也马驹桥。 求吗？ 其实我整理的这个大新多呀，三者兼具，包括您说的这个生活气息，只能看看通州的马驹桥了。其实大家对这个区域有一些诟病，因为它这个轨道交通相对来说 差一些， 对，会差一些。但是其实从纯居住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基本上这边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像融科呀，像这个珠江啊，包括像金地啊，有一些这种大品牌开发商的开发的这种二手小区商品房，就是品质包括这个居住感受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可能就是周边相对来说它这个荒凉一些，但是基本的这种配套也是都有的。 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要重点说一说马驹桥区域？ 对，今天满足大家这个大新多需求的也只能聊聊这儿了。 那说到这个马驹桥啊，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它的一些优点，你比如说说了它可能选择的余地比较多啊，虽然轨道交通差一点，但是呢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大的房子也有 是吧？新的房子它也占， 对， 但是毕竟它还是有缺点的呀。 没错，其实缺点的话，像马驹桥之前大家可能比较诟病它的这个治安，但是其实上个月我去了一趟那边的小区，它做了一个改进，就是每个小区都加了门禁，而且这个还不光是你这个高档的商品房小区有这个门禁，是从这种回迁房啊，包括这种甚至小产权，它有的都加了这种门禁措施 啊。是吗？ 对，包括你工作日，它那边其实没有什么人，大家都去上班了嘛，工作日你在这个马驹桥一号桥二号桥南侧的十字路口还能看到有人在那儿巡逻或者站岗，就是这个片区的治安是在改善的。对，然后像这个商业的话，其实它的商业配套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均衡，就是因为马驹桥这个区域的话，大家知道它其实也是分为不同的板块，像马驹桥的这个核心区，就是可能住在那边的人包括亦庄的人比较了解，有一个百上的一个商城，一个大的商业那片属于是马驹桥镇政府辐射的一个板块，那边相对来说就是配套相对发达一些，完善一些，但是大多数是以这种小产权为主，而它这个商品房聚集地，像咱说的一些品质好的小区聚集地，实际上是在这个南六环外的区域了。这边的话可能配套相对荒凉，更多依托于这些商品房小区它的这个底商或者一些小型的一些超市吧。还有一个区域马驹桥它辐射的是这个亦庄的河东区，就是在整个亦庄核心区的东侧这么一个片区，相对来说这边只有两个新一点的二手房，配套的话几乎没有，因为旁边都是离这个物流比较近，它是河东区是离这个大家知道的这个京东最近的一个片区，只有3公里的距离，周边都是这种物流。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它的缺点啊，当然能总结一下就是比如说它的配套不均衡，对吧？ 配套不太均衡， 然后完了轨道交通有点差， 有点差。离轨道交通亦庄线什么概念呢啊，就是你需要坐公交坐个3-4站，大约是2.多公里， 两三公里 的这么一个距离。还有一个就是马驹桥这边住，别看它这个小区不多，但是住的人还是挺多的， 密度比较大， 对 对吧？所以那相反吧，人气儿就比较足， 没错。像 所以我们要好多方面的去看一下。 对，还有这个教育资源相对弱一些，因为这个其实不是马驹桥它这个区域的一个弱点，其实很多的这种五环外的一些近郊也好或者远郊也好，它整体的这个教育水平相对来说都是弱一些。但是这边的话，我也走访了一些业主啊，可能更多考虑的不是这个教育，就是一个居住的一个舒适度，而且在这儿买房的人大部分是在这个亦庄上班。远的话，远也就去这个国贸一带吧，就是他有车的话会方便一些，包括换乘地铁的话，最远我了解就是到国贸了。 没错，因为如果说你要说在国贸再往西上班，那人家可以选择，对，选择别的区域了嘛，对吧？ 没错，而且总价的话，其实如果您能把预算提到500万的话，在这儿可以够得着这种小别墅或者是这种大四居了。 啊，真的，别墅都能够得到、 对，能够到。 那边有还有别墅产品吗？ 那边有，像金地的别墅，还有这个天鹅， 就在亦庄吧。 对，亦庄的南边其实已经到了马驹桥的范围了，对、快到六环了。 哎，所以说啊，就是相对来说，它整个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 没错 啊。然后如果说您是喜欢，只是 住的需求、 嗯、 对吧，就是我没有什么其他附带的，比如说养老啊，或者说是那个、嗯、就非得要有医院，或者是非得要有学校之类的、 嗯、 住的需求还是可以很好满足的。 对，而且大家也可以横向去对比，很多人就说了，就是大家传统印象里北京有这么几个所谓的价值洼地吧，是打引号这种，比如说像天通苑啊，包括上期咱们说青塔也好，包括马驹桥，只有马驹桥买的是这种纯商品房， 嗯， 而且相对来说都是这种大品牌开发商开发的，就是从小区的物业啊、环境啊，包括户型啊，就整体来看都是属于这种中上档的小区，这个只有在马驹桥能实现。 嗯，所以就是轨道交通如果能在边上当然很好、 嗯、 到不了比如像马驹桥这种区域的呢，那我们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如果自己骑个车是吧， 对， 弄个什么共享单车之类的哈，然后是不是能够这个十来分钟二十分钟就能到、 嗯、 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毕竟能省了我们很多钱嘛。 没错，然后您如果跟拿马驹桥跟周边的区域去做对比的话，它这边马驹桥整体的一个这个二手房房价，因为它没有新房， 嗯， 整体的二手房房价在这个四万出头， 嗯， 它临近的这个亦庄现在限进房就是把价格限制下来了，其实五万出头的价格，而二手房的话新一点的小区差不多都得六万起步了， 嗯， 如果您跟这个因为它隶属通州嘛，通州的其他的片区的话，咱们就整体说运河啊、北苑，包括临河里九棵树这些片区，咱就往便宜了算，五万起步，其实它单价四万的价格也是较周边区域是有一定优势的。 嗯，等于说，但是它还是属于通州区域是吧？ 它属于通州区，这个咱们听众也需要注意，它是要满足这个通州的限购令。 对对对，是，所以就是马驹桥这块，我觉得它价格低还是有原因的， 没错， 对吧？一个是它本身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有缺点的问题造成，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属于通州， 属于通， 就可能限定的会更多一点。 对，而且很多听众可能问到它未来的一些想象空间或者一些配套的规划怎么样啊？其实这跟那个通州运河一带它不挨着的，这您要区分看待吧。您除非真是在这个亦庄或者北京东南部上班，可以选择它。您要想着它跟六号线、八通线有什么联系， 够不着啊！这个 这个完全是够不着， 太远了，够不着。 是，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也要考虑一下哈。就是虽然它属通州， 嗯、 但是它可能跟那边还是离着有点远， 很远， 很远很远。因为它毕竟我觉得它应该是挨着亦庄了都，对吧？ 挨着亦庄，您要说临近的台湖，它都有点够不着， 还真是啊。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啊，到底适合马驹桥居住的人群，其实刚才我们在解答的时候已经零零散散的说了一下。 对 啊， 首先就是您想买一个这个大房子，且这个房龄比较新，而且品质比较好， 嗯， 您是可以买马驹桥的。而且如果您的这个预算是在300万左右，买的是两居的话，马驹桥相当于150万首付，300万的价格的话，是能游刃有余的买一个80平左右的这么纯南向的两居， 嗯， 就是没有硬伤的房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您是在北京的东南部工作的这么一个人群， 嗯， 是可以的。 嗯，还有就是刚才说改善嘛， 对，改善， 想买小别墅的，500多万小别墅啊，真的是好便宜， 对，就是面积小一点。 来说啊、 嗯， 其实我倒是觉得很多人其实很喜欢别墅的品质，不一定非得说一定要弄个400-500平，这打扫卫生都是个问题哈。像我个人我就特喜欢那种就是100平以内的那种小别墅产品， 嗯、 然后比如说有个小院子啊、 嗯、 等等，哎，我觉得就那种还是挺经济实惠的啊。 没错，而且这种别墅产品的话，它可以包括其实像您说的，有一些现在为什么建了好多这种别墅区的洋房啊？ 嗯， 其实它一方面享受这种别墅的管理，另外它通常都是带这种像您说的花园啊、露台啊。其实这种房子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您如果是刚改一族，不是那么追求生活品质的话，其实买这种墅区的洋房也好，这种低价别墅也好，也有个问题，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话，可能确实相对来说不方便。 嗯，还真是。 对， 好，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板块的一些情况哈，因为可能这个毕竟它是一个板块啊，板块还是挺范围挺大的， 没错， 对吧？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区域啊，马驹桥也分为这区那区之类的，是吧？我们也来说一下， 如果是在这个马驹桥核心区，也就是靠近它这个商业配套，包括马驹桥镇政府比较核心的位置的话，这边的话，教育资源包括这个生活商业配套都比较齐全， 这边代表小区像这个融科的两个项目，融科香雪兰溪和融科君庭，这个可以说是您可以优选的一个小区，因为它是整个马驹桥，一个是房龄比较新，一个是真是品质比较好的小区了。 嗯， 我曾经尝试过，就是去进入到这个融科的这个二期，跟着一个卖菜老太太去混进去，但是没有成功， 人 保安就说了。他还进去了，您是哪位？您是干嘛的？ 嗯， 就是在马驹桥，真是像这样的小区不多见，就是管理非常严格。但是相应的，它价格可能就高于这个，区域内的平均水平了。别的可能四万，它的可能四万二到四万五这么一个价格。 嗯， 对。 那基本上，比如说它这种就属于，比较新的了吧？应该是 比较新， 一几年的？差不多。 一七是一二年左右，二七的话一四年。其实刚才说二七比较严格的这个小区的话，它相对来说税费会高一些。 对，还没到五年。 还没到五年，而且满二 的 房子也不多。 对对对对对，还真挺新的。 对，这是一个区别。为什么没给您推荐一期？一期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规模相对大一些。这个小区我也尝试了一下，就是属于这种进门推门就随便进的这种。 一期二期还不一样， 一期二期不一样，二期基本上都是这种小板楼，一期的话它除了有这种洋房以外还有一些高层。 嗯， 包括它也有一些就是商业，所以相对来说可能物业的管理难度大一些，但是房子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嗯，这等于这是核心区， 这是一个核心区， 这核心相当于就离着地铁更近一点的是吧？ 对，相对来说离地铁更近，实际上是在这个六环边上，因为马驹桥整个都是在六环附近的这么一个位置。 嗯， 像刚才其实提到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别墅板块，它的别墅板块像金地格林小镇呀，包括刚才说的天鹅湾， 我怎么记得金地的是在是属于亦庄呢？他已经在马驹桥了吗？ 他已经在马驹桥了， 已经在马驹桥了。 对，金地在那个亦庄有地，但是很少一片。他大部分金地格林小镇这个盘都是在这个马驹 桥。马驹 桥， 我一直以为在亦庄。 亦庄有，但是很少， 很少。 同名是叫同名的一个小区。 对对对，嗯， 对，像这个别墅区的话，它是马驹桥唯一在这个六环内的这么一个地界儿。然后别墅的话就是金地格林小镇和这个天鹅堡两个项目吧。别墅的话其实有瑕疵，如果咱们听众观众别墅的话，他们都没电梯。 嗯， 这是它这边因为房源相对来说老一些。 老一些。 对，没有电梯。然后还有一个板块是它这个刚才说的河东区。河东区的话就是靠近这个京东公司的这么一个片区。 嗯， 只有两个小区，叫富力上月居和这个还有一个项目吧，在它旁边，国风美伦，首开国风美伦，这两个小区也是这个一二年到一四年的这种新小区。然后据我打听了一下啊，跟中介，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京东或者是那个周边上班的一些人群。嗯，然后这边的话，如果挑缺点的话，可能它的这个两居三居的户型次卧有点小，而且采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整体的这个户型布局来说还是不错的，主要房龄新，它的这个小区的品质、物业什么的都还可以。 价格都是刚才你说到的150万首付吗？ 价格的话150万都能拿下，因为这两个小区的话4万出头，因为它可能就稍微位置偏一些。 嗯， 对， 好的。然后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啊，说就有一个珠江逸景，这个是在哪儿的一个小区？应该也是在马驹桥附近。 珠江逸景的话是在这个刚才讲到的核心区融科的南侧，它也分为这个北区和南区。北区的话其实它是有部分这种别墅房源的，它就跟刚才咱们说的像金地啊，像天鹅这个天鹅堡就不太一样了。它这个别墅是带这个电梯的。 嗯， 而且相对来说可能价格就贵一些了，5万左右 了。有5万了。 对，然后它的南区呢就是它的这个刚需的一个住宅区，主要都是这种有塔楼也有板楼的这种小区。而且我之前去的时候发现他这个小区里正在施工铺砖，我也问了一下业主这是在干嘛呀，这是在这个物业给重新铺这个道路。其实这个小区交房已经将近10年了吧，就是物业 还挺负责任的。 对，物业还在做这件事儿，可以看出就是还是不错的。但是珠江的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户型比较多，就是您在选择的时候 多看一看， 需要多看看。而且楼相对来说，这是说实话啊，可能楼间距会密一些，就是尽量往高层去挑。 嗯， 这个小区的话也是这个价格，4万出头的话首付150万，您同样是能买一个8-9十平的这个两居。其实从马驹桥整体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价位， 还有一个板块就是马驹桥的一个南部区域，这边的话就是在咱们说的珠江一景也好，融科再往南大概一站地一公里这么一个距离，这边其实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项目，叫这个和生世界花园和和生世界村， 嗯， 也是大家导航经常会去到那边。这个小区相对来说是马驹桥就是比较便宜的一个社区了，单价是这种三字头了 啊，3万多。 对，因为它相对来说偏一些了，那边真是除了它自身，因为它有商业自身的一些生活配套和商业的话，真是白天往那儿走的话，除了公交站，你基本上看不见几个人。它是属于那种商办类产品和住宅混搭的这么一个社区， 啊，是这 样子，对，物业只能说还可以吧，10分打个及格分，但是相对来说可能偏一些。如果您要是预算可能够不上马驹桥核心区的话，想买一个更大的房源的话，在这儿就是可以选择。 嗯， 对， 所以就说这个每次我们都在说这个价格啊和它的一些品质和当给大家的一些感受是成正比的， 没错，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要考虑哪个因素您是最在意的，对吧？ 对， 如果说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舍弃的话，那可能我们会从各方面去给大家来考虑一下， 没错，嗯，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在上班时间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呢，来和我们进行咨询。同样，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一定要在，尤其是这会儿，或者说是这个开春了以后，明年哈要装修的朋友啊，一定要尽早的报名，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我们需要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我们是按照这个要装修的时间来给大家排专家的哈。这样的话呢，好给大家节省时间去看一下。我们看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再来看几个那边大家比较关注的小区吧。 对，其实想跟大家就是按需求去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您想挑这种人车分流的小区，在这儿也能实现，而且只需要150万出头的一个首付。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珠江逸景小区，它是这个区内为数不多的人车分流 啊， 而且它部分户型带这个储藏间， 哎，这个挺好。 对，这个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咱们刚需家庭来说还是很实惠的一点吧。 对对对 对，如果您是想找这种带露台啊，或者一层能带个花园， 这个，我喜欢。 对，这种的话就刚才说的融科君庭也好，或者融科香雪兰溪是可以选择的。对，包括您可能就想选一个这种宜居啊或者开间产品的话，像刚才说可能相对偏一点的和生那边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嗯， 对， 所以就说大家在那边可以选择的余地还是挺大的，就是你能满足各种各样的一些需求， 没错 啊，只不过刚才我们上面所说的一些缺点啊，您得给它屏蔽掉。 没错，其实还想告诫大家，就是因为刚才说了，就是像这个马驹桥镇政府附近大部分都是这种小产权房，这种房子真是不太建议大家买， 不能买， 燕姐说的对，坚决不能买。 对， 首先确实它这个交易是有风险，而且别的不说啊，因为我其实最近5年一直往马驹桥那边跑，之前也打听过，因为他那边有中介在做这种小产权房，肯定是违规的行为啊。100万一个70平的两居，5年前的价，那天我一问90万。100万， 嗯， 所以你买这种房子，咱们首先说，住不住单说啊，您将来把它置换的话，根本就首先正规的途径做不了，而且从价值体现来看，根本就没有价值。 对，主要是你住着提心吊胆呢。 没错， 你虽然说你觉得好，我花的钱不多，我就当租了个地方或者租了个东西，我去住也行，但是 没有安全感。 对，万一哪天人家说突然一下说，哎，我这房子要拆。 对， 是吧，我这房子要怎么着了，你就得马上交给人家， 没错， 你自己一点辙都没有，对吧？ 没错， 你这今天住着，哎，明天会不会拆，明天会不会把我这个平了， 没错， 对吧？这个很是问题， 很是问题， 而且您再想去卖那是不可，因为产权都不在您手里，对吧？ 没错， 所以像这种小产权的房子杜绝买， 对， 坚 决 不能买， 坚决不能买，是， 对对对，当然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说，哎，我看了一个小产权房子，就是好像才不到一百多平，20万， 我说确实很便宜，但是您要是学的说我就是买一个这种花点钱，我钱也不在乎，我就买了个就当租几年玩玩，您随意啊。 是， 但是如果您真是说打着它怎么样了，就建议不要啊。 对，而且它是全款的，不没有地儿会支持贷款的。你想一百万，咱先不说五年前的事儿已经过去，现在一百万有一些小面积的限定房，包括一些共有产权房，如果符合要求的话，您是一百万。做首付是没问题的，对，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吧。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买那正正经经的， 对， 比如70年产权的，或者是40-50年产权的这种房子。 没错， 当然我们所说的40-50年产权的是那种商办类的项目啊，但是它不属于小产权。 对 啊，我们所说的小产权是，就压根儿就没本儿的那种。 对，压根儿没本儿。对， 对对对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算是提醒大家吧。啊，那马驹桥这边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不少啊，就是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房源，比如有我们所说的刚需的那种小一点的啊，然后也有改善型的，另外还有那个比较好的改善的别墅类的产品，对吧？然后呢，包括可能还有几个不同的一些区域， 对 啊，人车分流的这种也好，还是说相对老一点的也好，都有啊。当然建议您一定要有电梯啊。当然一般新房都还好。 这边的新房您可以放心，除了别墅产品，因为它相对来说老一些，其他的话基本上都是带电梯的房源。 其实还好。 其实这边除了我们说在亦庄或者国贸上班，还有很多就是，亦庄改善的需求也会到这边，因为相对来说亦庄刚才也提到整体 贵嘛， 6万多的一个价格，可能那边卖掉小户型来这边改善也是一种需求吧。 对对对，好的，关于改善这事儿呢，我们下半段呢会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哈，因为我们下半段还有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大一点户型的了，这种哈，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150万的首付哈，我们能买到的一些房子。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齐小白，你好。 大家好，我是齐小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啊，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那同样您可以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报名。那在上班时间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来看第一条信息，北京土地市场呢，在10月31号成交了3宗住宅的用地，土地面积呢大约是10公顷，建筑规模大约是28万平方米，都采用了现房价、净地价的交易方式。那这3宗的住宅用地当中呢，有2宗地块是毗邻的，都在朝阳区的崔各庄乡。那他们地处北五环外京城高速的东侧，附近呢有14号线的这个上各庄站，那交通应该说是非常便利了。 是，其实从交通来看确实非常便利，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3块地，其中有2块是在朝阳崔各庄，也是离这个望京不远，相当于是东北五环边上一点儿。然后我踩盘也去了这个地儿，这个它这一站实际上叫这个善各庄，出来以后它是14号线的终点站，出来以后你会发现除了这个地铁，旁边就基本上很少有人在这儿下了，因为周边都是这种待开发的一个空地的这种一个状态吧。所以从这个价格来看，现在限定的是全部建这个限定房82000的价格，相对来说我可能觉着这个价格相对有一些高。 如果您80000多是有 点高，对，因为跟周边去对比的话，可能周边像真园啊，包括一些孙河的项目，都是这种1000万级的别墅，没有太多的参考，因为老一点房子可能6万左右，没有跟他这个 同就是相当于同房龄的这么一个房源做对比，但是您从这个之前二环像这个西铁营那边也是8万多的一个现价来看的话，可能它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贵了一些。 是， 对，然后还有一块地的话是这个石景山古城，就是1号线附近那边的一个地块，它的这个现价是5万6左右，然后有这个仙境房，也有这个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的价格是在这个4万出头的这么一个价格。从商品房来看的话，周边二手房像新一点的中海金石公馆，然后像中海环宇天下都在6万以上了，所以这个价格的话5万6左右价格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在这个长安街沿线相对来说古城的配套包括轨道交通都还是不错的。 嗯， 对， 是，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对比吧，就是可能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新房都比较的性价比比较高， 是吧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倒是觉得看看大概的你所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吧，有的时候我倒是觉得二手房比新房好，对， 至少眼见为实，看着踏实，但是确实像之前咱们说的它这个费用上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 对， 没错。 嗯， 好，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与今年的9月相比，10月份呢，北京的住宅租赁市场的量还有价都是继续回落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记者呢，也是从房地产的一些中介行业协会了解到啊，说北京有多家的租赁企业按期完成了增加房源投入任务，对稳定北京住房的租赁市场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 要是从这个租金的回落来看的话，可能还感受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我采办中遇到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市面上租赁的房源随着这个出售房源存量房的增加，这个租赁的房源也是越来越多了。 嗯， 像我其实自己住的这个回龙观区域来看的话，两居的租金去年就说今年上半年吧，最高的时候可以说整体已经到了这个6000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水平吧。 两居吗？ 两居 6000了。 对， 回龙观、啊、 回龙观真的 我觉得有点贵啊。 然后像现在的话也去了解了一下，你要再租6000这个价真是不好租、一般这边我指的还不是那种老房子，就是新一点这种商品房，像紫金啊，像它周边的一些小区的话，5500到5800是一个就是比较合理，就是较快能租出去的一个价格。所以从现在这个市场情况来看的话，其实租金的话大家不要着急什么房东说给你涨房租什么的，这个涨您就可以再多看看其同区域的其他房源，它会有一些这个租金便宜的一些房子、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区域如果说这个租房量哈比较大、而且本身这也是一个居住区的话，其实大家就不用太着急， 就不用太着急， 对，因为你想房源多嘛、那你这个不合适我就再搬别的，就是稍微费点事儿呗， 没错， 对吧、当然有一些独特资源的，你比如像一些西城的一些是吧，学校周边的，那可能是没有办法，因为稀缺嘛，是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信息啊。无论围绕公摊面积的争议有多大哈、背后呢其实都是开发商和购房者两者的一个利益的这个博弈。黑龙江哈尔滨市的棚改安置小区呢，有一个这个冬至家园，它的回迁户就反映说，他们的这个回迁房啊，部分房屋的公摊面积超级大，说一套建筑面积是108平米的回迁房，使用面积只有54哎。公摊面积比率高达50%，这个是有点过了吧？我觉得 对，这种就有点太夸张了。108平的房子只得到不到一半的一个使用面积， 这太夸张了。这个 确实又太夸张，这个确实还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些监管的一些到位吧，包括一些处罚力度。对。 但北京好像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吧。 北京的话怎么说呢，更多的可能是这个像公有产权房有部分限定房的，它因为户型设计的问题，可能有些是这种塔楼拼凑的户型，它的得房会低一些、 但也不会低到这种程度， 不会低到这个程度， 对，一般可能大概 七十多、 对 对，也就这样了。所以咱们北京的朋友还是很幸福的， 是 监管力度还是比较好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条信息哈、吉良2-3个小时的地铁公交上下班，对于很多在产业园区工作的上班族来说呢，漫长的上下班路程成了一个工作日的这样一个常态。而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职住不平衡的问题呢，本市多区正在规划和建设集体土地租赁房，面向周边园区的之内的这个企业员工。 是，集体租赁这个事儿也是最近一直在说，就是它确实对这个促进职住平衡确实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它具体的这个条例还没有出来，它这个 什么样的人群是可以这个申请，包括他这个租金到底是怎么定的，这个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如果要是跟现在可以参考的这种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的价格差不多的话，那还是非常实惠的一件事儿。 嗯， 对。 其实说到这儿啊，咱就想起来之前以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我们到底要花多点钱然后住在近的地方，还是说我们多付出时间成本然后住在一个相对价格便宜的然后远一点的地方。 是，其实从实际来看的话，确实有的人能扛住两个小时的通勤，这样的人不多，从现实来看。 嗯， 因为很多人可能为了这个居住的一个舒适度，搬到一个这个相对来说远一点的地方去住自己的大房子，但是这个通勤的承受能力确实因人而异，但大部分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情况的话，一个半小时就极限了，更别提刚才您说的可能超过两个小时，这个我觉着住一年极限了， 真的是。 是， 我也是，我宁愿选择一个那个离着单位很近，多付出点成本，我也不愿意住在一个超级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每天通勤，就因为我真的是见过每天，比如说你要两个小时公交车，这还只是一趟， 是， 那回来又两个小时，等于一天我有四个小时我都在路上。 对， 那我早上得几点起床啊？ 对，而且您想想，如果本身现在的这个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多企业它其实都是这种加班的状态， 嗯嗯， 那您就真是没有自己生活时间，真是早上看星星，晚上回来看月亮这种生活。 是是是，而且只能在路上的时候看看故事片啥的了。 是， 那也挺难受的呀， 挺难受的，没有自己的生活时间， 对对对， 这还是挺可怕的。 对。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啊。根据统计显示呢，说今年的第三季度，廊坊市区成交价格呢是每平米14000，环比上涨3%。那其中九月份廊坊市区商品住宅成交额呢是11.35亿元，成交面积是8.39万平方米。 嗯，这个怎么说呢？首先，环境的话，它现在的这个限制比较多，因为为了这个抑制这个投资的这个需求嘛。现在这边的话，任何的这个政策下，你不可能它这个数据是一直向下走的，因为它中间肯定会出现一些这种观望的情绪吧。而且从政策来看，之前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先走量再走价，就是不管是这个上行还是下行，成交量先上下浮动，然后随着两三个月的观望期才会出现价格的这个回落或者是增长。从现在这个环境的楼市来看，它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相对去年317之前的一个低点了，可以说是它肯定会有部分这个购房需求的一个反弹，就是会有一些需求的反弹。像北京也一样，去年的话其实下半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10000套以内的这么一个成交，而今年的这个6、7月份大家会看到最高到过18000，后来到过15000，有一些他有需求，或者他比如说就在廊坊，他可能需要这个自住或改善的话，会有这部分需求慢慢上来，所以数据往回走，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它是，而且它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这个反弹。 嗯，说到这儿，我们不妨呢把这个话题稍微再分散、再扩展一点啊，就是因为之前也有朋友来问，比如说现在大厂的房子， 大厂， 哎，怎么样了？刚才说廊坊了，对，燕郊啊等等，我们也说说他们现在各自的一个价格啊，包括一个走势，简单的聊一聊。 是，从这个燕郊来看，之前其实很多自媒体拿这个14000的价格做噱头，实际上燕郊北部和他之前燕顺这个就是核心区家乐福那块嘛，他这边的这个商品房的价格的话，还是在20000出头的这么一个价格，确实跌了不少，但是没到大家说那么夸张，10000出头。 嗯， 这么一个价，因为10000多在那边其实都是燕郊的商办的一个价格了。然后从这个二手房成交来看，确实我们也实际去探访过，确实他那边中介很多售楼处都关门了，因为确实没有太多的需求，而且在那儿主要需要有社保才能买，限制还是非常严的。 对， 所以现在如果您是比如说在北京没资格，或者就是这个当地人，就是周边的一些住户想在燕郊或者是大厂这些区买房的话，真是为了住您可以买，但是您想着再拿它去换北京或者换一些其他的区域，那肯定不可能像2015年、2016年那会儿燕郊30000、通州30000的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了。其实现在举例的大家也可以看，燕郊现在整体20000出头的一个价格，当初通州运河差不多跟它价格是持平的，但是通州运河这边现在整体配套规划起来以后，那边现在50000多的一个价格了，这还得看它的一个居住需求和这个区内到底有没有这些 规划的一些发展。 嗯嗯，现在大厂现在多少钱了？一万多吧。 大厂的话，差不多一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贵一点盘，两万， 两万 也估计都到不了。 到不了。 对。 嗯，所以呢，整个我们这个周边哈， 嗯， 哪个地方相对来说最便宜，哪个地方相对来说最贵呢？还是差不太多。 嗯，从进京来看的话，可能还是南边的区域，像之前提到的永清啊，现在已经跌破一万了。 啊，哦，便宜一些。 像固安的话，一万五。然后进京唯一一个没有限，就是限购的区域是涿州。 涿州， 涿州不需要满足社保， 嗯， 但是它的二手房，这个二套房，包括这个首付比例的这个提升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边基本上差不多也是三个板块的话，整体一万出头的这么一个价格。就是整体环境的话，现在市场很冷。 嗯，几百万也就一万多吧。 对， 差不多这个均价。 对， 整个无论您是买哪儿吧，基本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这个价格。 差不多。嗯，好的，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这个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同样您是要把您的电话、姓名、房子要装修的这个大概的时间和位置要告诉我们。如果说有现在马上要装修的朋友，包括要明年开春要装修的朋友，现在就要开始进行报名了啊！我们会按照您的先后顺序来给大家去安排专家上您家里去看一下哈，因为现在可能还是二手房改造比较多一些， 嗯， 啊，但是呢，这个毕竟我们专家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提前报名哈。好的，那我们下面呢，看看还有点时间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150万的这种首付。啊， 对， 大概我们能买到的一些房子。那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刚需的， 偏刚需， 对，多一点。我们下面再来说说关于相对改善一点的吧。 嗯，改善的话，其实主要需求就是买这种100平以上的三居，在这个区域的一个， 或者更往上， 对，更往上。其实改善的话，这个区域的门槛就在500万左右了。如果您选一个140平、30-40平的三居的话，是这样，可能过500万，就是这种品质比较高的小区，像刚才说的融科香雪兰溪，它基本上140平的这种还带花园的房子的话，就得560万的一个预算了。如果想控制在400到500之间的话，像刚才说的，像珠江一景啊，包括其实那边旁边还有一个小区叫这个东亚瑞京苑。这个小区其实是一个现金房小区，我是认为就是马驹桥的这个商品房也好，或者保障房也好，它没有怂的。这个怎么讲呢？ 嗯， 包括这个现金房小区，有的人都把它作为首选，而不去选这个商品房小区。这个什么原因呢？因为这块地当初本来规划的是建商品房， 嗯， 后来因为一些规划的变化吧，他为了满足当地的一些这个拆迁的需求，包括一些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就是改建成了这种 现景房、 现价房。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小区的楼间距在这个整个马驹桥算是比较 特好的 、 嗯， 就是低层的采光也非常好。然后相对来说价格也合适一些。如果买这种80-90平的两居，300万以内或者是300万出头就能拿下，这个其实比同区域其他房源还要便宜。 嗯， 然后它的这个130-140平的房子，因为限价房大部分都是小户型，只有极少量的这种大户型也是在这个400万以内可以控制的。但是限价房有一个这个缺点，就是它这个税费很高。它是这个35%的一个税费综合地价款， 嗯，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对， 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买一个300多万、350万的这种，就是80-90平的两居吧，它的这个小区的整体的税费水平大概是在将近30万。 嗯嗯， 所以大家要算房价，不能光看那挂售价， 还得加进去， 还得加上， 就有点像之前天通苑哈，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单价，或者是你看它总价，哎呀好便宜啊，但是其实算完了之后，哎也差不多，可能也加了50-60万的税。 对，但是不同的是，这个小区补上这个20-30万税，别看它跟商品房差不多，但是小区的整个品质来说，真是还不错。我还是尝试了一下，我心想， 你又尝试闯进去是吧？ 对，这个已经进去了，这个确实进去了， 嗯， 但是我就想，这个一般保障性住房，我之前经验，拉那单元门都拉不开吧， 嗯， 都很容易拉得开，很容易进去。然后这个小区，我连试了8个单元门，都拉不开。 啊， 对，当时就有同事， 但是人家怎么大门口没管你，小门口管你， 对，小门口会管，人进来个保安问你干嘛呢干嘛呢，就是确实一个保障房做到这样还真是不错的，对，而且中间有非常空旷的那种绿化做的孩子的这种老人的活动场地，这个在保障房里也不多见，然后他的小区的这个西侧就是华联和金客隆， 嗯， 就有大型的商业，就是大家如果看亦庄 生活买东西还是很 方便，对，看马驹桥做改善的这个客户的话也可以看看这个小区， 嗯， 对， 这是零几年一几年的 零九年左右的房子，对，那边没有太老的，太老的可能都是咱们节目刚开始说到那种小产权的那种房子了， 嗯嗯嗯，对，像那边也是，这个之前可能也没有发展那边，然后后来等到正好赶上这一批要发展的时候呢，建起来的房子，所以它也不是说特别的老和旧。 对，而且从前些日子公布了一个北京的这个新增供应土地66块用地，通州竟然有了2块地， 嗯， 其中一个在台湖，另外一个就在马驹桥，所以有新地证明什么？一个是未来这还会有这个住宅的产品，还有就是住宅相应带来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规划，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吧。 嗯，那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再说两句，比如说马驹桥整个这个板块它的未来发展，就是虽然说我们不是说以什么投资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肯定 是 自助、 就 是 嗯、 但是自助我也希望它变得越来越方便嘛，对吧、 嗯、 好歹比如说这块，哎，你比如说之前六号线那会儿大家就等着那个地铁、嗯、是吧， 是 有盼头，好歹，所以马驹桥这边大概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向和规划？ 马驹桥现在来说的话区内的规划没有太多，都是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小一些的规划，它主要还是共享，就是亦庄的河西区或者亦庄南部的一些配套规划，包括其实像现在咱们所说的那边有一个同仁医院，包括亦庄林肯公园附近的一些大型的商业是跟马驹桥可以共享的，因为离得很近，相对来说还近一些，坐公交还是非常方便。大的规划的话，像整个亦庄区内是有这种T 字头的这种小火车，就是在它区域内可以很便捷到达各个商圈，可能更多的还是共享亦庄区内的规划，因为这边大部分还是这种物流基地，相对来说把这些企业迁出去这也不太现实， 嗯， 但是有一些空地将来可能会有一些规划，但是短期内可能不太容易实现。 它和亦庄基本上能差多少？有多少距离？ 刚才讲到其实离亦庄县的距离是2.5公里，其实亦庄县沿线其实就是亦庄的核心区了， 也是 2-3公里， 对对对 对 对, 对，嗯，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关于150万这个首付哈，大概我们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哈。刚才呢我们聊了聊，比如说上半段说的是那个偏刚需一点的，然后刚才呢我们又说了说这种 改善 一点的啊房子，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马驹桥比较的感兴趣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啊都跑那儿走一走看一看，对吧，先确定一个大方向，比如说我是要离地铁近点的， 对， 是吧，我还是说要那个价格便宜点，怎么在哪儿都行啊，先确定一下，然后我们到这个区域都转一转，因为毕竟二手房您能看得见嘛， 没错，而且大家比较纠结，尤其是300万又要这个品质又要地段， 所以你得多看， 一定要这个买房之前一直建议大家就是列一个小本儿， 对对对， 1、2、3、4、5需求都是哪些，哪，然后再看我的这个预算能不能满足，如果不能满足我就需要舍弃一些需求了， 对对对， 这样一定能筛选出符合您要求的小区， 没错， 对，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再次感谢小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 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一直 你等什么？63.7%的听众都想知道海参的双十一特惠。 哎， 那么您啊，可算是等着了。 对， 我们的总监谈判到前天凌晨，确定好了双十一的反馈政策。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优惠带给听众朋友。 这三盒进口野生一级品的海参，原价6000块钱，再加上一只焖烧杯，6300块钱的总商品，今天只要1598。2.5折的折扣力度，4007106108这一部订购热线赶紧公布。 对，不是双十一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回馈，所以啊，咱们常吃海参的家庭需要在年底馈赠的都赶紧行动起来，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